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 Hassan， 我是佩芬。 今天要首先放首歌，这个我估计 Hassan 跟佩芬都是不知道的这个啊，这个但是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都非常的熟悉这首。我相信啊，这首歌如果在这个内地放的话，十个人啊，有九个半都会唱这首歌。这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我小的时候这个曾经是儿歌的一部分。但是呢，今天如果说你在香港啊播这首歌的话，哈斯，你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吗？ 没有听清楚， 我不是有意的为难你，但是好，我们听到这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啊，这个是在一个火红的年代啊，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是恐怕内地听众非常熟悉的一个说法。如果到现在呢，你在家里翻一翻这个陈年的文物，比如说我外公啊，或者是我爷爷那一辈，他们留下这个水杯啊，上面经常可以看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那抗美援朝这四个字恐怕一直是伴随着我们成长，或者说在内地的这个教科书里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套语。但是今天啊，或者说在前不久，在2月12号朝鲜这个有人说是新年送大礼给这个中国送了一个大炮仗啊，核试验了之后呢，内地的这个网民的反应啊，却让人感觉到好像诶，抗美援朝的这个说法，或者说中国大陆对于朝鲜的这种非常铁的这种感情，在这一次的核试验之后有一点点微妙的这个变化。我们来看这个微博上啊，恐怕这个讨论最激烈的是微博上是这么说，他说这个他把这个放炮仗跟春节联系在一起啊，他说老百姓春节放个炮说老百姓污染环境，朝鲜在中国边境核试验说没有影响中国环境，许朝鲜核试验不许老百姓放个炮啊，这是一个环境的问题。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有人就实际上担心了，他说哎呀，环保部的专家说了朝鲜核试验对中国东北没有影响，专家这么一说我就有点害怕了，下个月去丹东啊就不太敢出差去了。那还有人就是表示对于网民的这样的反应非常震惊的，他说这个有一位叫寥落书生啊，微博上这么说，他说朝鲜进行核试验并不奇怪啊，我要是朝鲜我也这么干，环顾周边美日韩咄咄逼人，联合国助纣为虐啊，唯一的大哥仍然韬光养晦，还时不时的干点落井下石的勾当，这个唯一的大哥是说中国吗？你让他怎么办？不发展点让列强心惊胆战的东西如何自保啊？这个所以朝鲜的所作所为呢无可厚非，国际社会没有任何的理由阻止朝鲜发展核武用来保家卫国。 这个书生是不是朝鲜人来的？ 中国的微博上呢有很多自称是朝鲜人的，最著名的大家去搜索这个平壤崔成浩，这个平壤小崔在网络上啊真是红透半边天，有64万的粉丝，他的关注是零，意味着他每一条微博都是自己写的。那平壤崔成浩在这个核爆了之后他写了什么呢？他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时间是在表达对某友好大国参与制裁投赞成票的不满情绪，本来试验应当在该大国春天开大会以后才对，哎，脾气像他爸爸没办法。小崔的一个口头禅就小崔的口头禅就叫随时受不了。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这个小崔不一定是朝鲜人啊，但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朝鲜官方电视台啊宣布核试验成功的消息，这个呢哎让你心惊胆战，让你随时受不了，有没有？ 朝鲜庄通信社报道，这三次地下核试验을성공적으로진행，우리국방과학부문에서는 주체 102 2013년 2월 12일 북부 지하 핵시험장에서 제3차 好，这个我估计咱们这儿也没有太多人听得懂，所以我就不多放了，大概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核试验啊，它成功在长远国内，我们听这个播音员的一贯的这个非常轩昂的气势就可以感觉出来，朝鲜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那以前呢，这个在我这个父亲或者爷爷这辈的年代，朝鲜呢跟这个中国是非常紧密的，朝鲜有什么自豪的事情呢？咱们顺带也这个开心一下。但是这一次，哎，我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朝鲜核试验，我就觉得非常这个紧张，所以我就想问二位了，你们在这个香港，虽然说离朝鲜离东北还是挺远的，你们俩感觉到紧张吗？ 我先说呢，就是因为朝鲜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 啊， 还有呢，就是香港人去这个朝鲜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内地一些旅行团的， 嗯， 也没有太多人愿意去，因为好像你过去之后都给人见识， 嗯哼， 啊，所以呢，就是香港人对朝鲜呢，我想最大的认识就是从这个新闻的转播出来，就是刚才你那些朝鲜的那些主持人， 嗯， 他们新闻广播的一些表现， 嗯， 看他们的表情啊， 嗯， 听他们说的，虽然我们听不懂，但看他的表情就好像有点 紧张。 紧张，很特别的一个，嗯，一个 看他 一个感觉， 光看这个朝鲜播音员的表情，就让哈森感觉紧张。要不然人家怎么评价人家的功勋播音员叫做这个，只要一开口就能让敌人震破胆，这个震破胆的心惊胆战的这个播音员，这个就是人家播音员的威力。佩芬， 在朝鲜就是核试的那一天，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日本， 啊， 刚好就是要回香港， 啊， 所以那一天其实在日本在发生看到很多的新闻，他们是很紧张在报道这件事情的， 是 因为当下可能是关系上就是比较紧张一点，那还有就是地点比较近一点嘛， 嗯， 对，你会感觉到就日本还蛮紧张这件事情，可你说这事，你说作为一个台湾有什么感觉，或是说在香港远远的，你会觉得这是意料中的事，只是没想到它这么快。因为在其实在金正恩上台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有很多的作风试图你会觉得好像要跟以前有那么不一样，就例如说他你会觉得他好像开明了一点， 嗯， 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好像跟以前的朝鲜不一样，会不会他有想要把朝鲜带上一个不一样的境界， 嗯， 对，只是没想到就这件事情就还是 猜中了开头猜不中结尾，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嗯， 第二你刚才你讲到他有可能就是想要因为中国投的这个制裁票就， 嗯， 就有想要就这么报复一下让你难堪一下， 嗯， 但另外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政治上有一个在台湾也常常操作一个东西，就当你在内部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制造一个共同敌人， 嗯哼， 就是来凝聚内部的一个东西， 嗯， 对，那也许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合适，或者是透过这个凝聚这个东西来凝聚内部的一个团结力了， 嗯，也是这个也是很多人不断在讲的，啊，这个是通过制造外部的危机啊，卸除内部的这个压力。那当然了，关于朝鲜核爆之后对于啊国际政治或者说东北亚局势啊这样的这个战略性的分析已经有很多了，我们今天可能在这里呢更多的是讨论说在民间啊，我们在社会这个层面啊，不管你是在这个在香港啊，在台湾啊，或者说在中国大陆，大家对于朝鲜这么一个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而且呢传闻多于你的眼见，这么一个意象又放在说三地不同的一个社会里，特别是在我自己的感受啊，在大陆这个微博的这个网络上讨论，其实呢就折射出很多在所谓国际政治或者说战略之外的有关大家自己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这个呢恐怕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我们这个三地化新闻今天讨论朝鲜这个问题，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歌。刚才一开始节目放的时候是放的这个志愿军军歌，这个是正版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朝鲜非常著名的女子天团，号称朝鲜的 AKB48 的这个牡丹峰乐团啊。据说现在的这个第一夫人李学主以前还是参加过这个牡丹峰乐团的，那么他们来唱这个中文版的志愿军军歌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来听一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我是佩芬。 今天我们在大战略之外，哎，说说小感情，哎，这个大家对于朝鲜的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感情，你说到这个，我经常在想，朝鲜人究竟是怎么看的呢？这个获取的途径很少啊，这个我自己也不会说朝语，也不会说韩语，但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韩国人拍的一个电影，说是在韩国票房非常好，叫做这个 My Way， 这个讲的是一个朝鲜人啊，他在日战朝鲜期间，就是朝鲜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时候，加入了日本皇军，那么到这个诺门坎跟苏军作战，结果被苏联红军俘虏了，那他变成了苏联红军，然后呢又到东线跟德国人打仗，变成了德军，德军最后在诺曼底呢被盟军俘虏了，最后呢这个俘虏了以后晚年到了美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在想，你说也很难怪说朝鲜今天或不管是朝鲜的人还是韩国人，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韩国朋友说起自己民族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啊，他的这种敏感啊，这种脆弱，这种情绪，恐怕你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历史，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那我们今天就找到一位啊，这个能说朝语的朋友，凤凰卫视的这个经常往朝鲜往韩国跑的记者常乐文。 哎，明奇你好。 哎，你好。朝鲜我一直听到一种说法啊，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这个朝鲜人啊并不反感英美，但是非常讨厌中国，你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这个夸张的成分。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感情呢，虽然不是说这个和我们和有一些人理解的一样非常的热情，像巴基斯坦人一样，但是并没有到反感的程度，相对而言还是好，我个人认为是好感大于恶感的。而且中朝关系呢也不是说一帆风顺，也这个一路下来是一条直线的，而是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并且官方的宣传呢有一些选择性的过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朝的关系实际上和朝鲜人理解的朝中关系是有一定的不同的。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几次大的起伏，第一就是在建国之后，这个抗美援朝之后呢，是进入了一个相对而言的蜜月期，在外界称作就是中朝的这个血盟时期，也就是盟友的时期。但是呢，由于后来的一些这个意识形态以及路线上的分歧，加上中苏之间的关系的微妙转变，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变化和分化，导致中朝呢在50年代末期实际上是有一个冷战时期的。这个冷战时期并不是说真的要到了兵戎相见，而是说中朝之间有一些，比如朝鲜在当时由于他的国当时这个生活水平是高过国内的，有中国有50年代有一个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导致当时呢朝鲜的宣传政策就拉拢了很多中国的朝鲜族，做了所谓的这个回归祖国的这个举动。再到后来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金日成就主导拆除了在这个朝鲜国内的志愿军的纪念碑，志愿军的陵园。现在在朝鲜能看到的这个陵园实际上是后来又复建的。换句话说，这其实对中国来讲呢是感情上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但是由于官方宣传的这样一种比较冷静的宣传吧，现在能看到的相关资料很少。再之后呢，就是在中韩建交之后，这在朝鲜觉得是中国对他们的一种可以说是出卖或者背叛吧。这也是中朝关系的一个大的这个转折点。但是在这之后呢，其实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就是中朝关系走上了一个更加正常和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这个可能是中国现在国内理解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朝鲜看来呢，他们和中国并不是原来的这种歃血为盟一气连枝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这种普通的外交关系。所以现在可能大家对朝鲜这个目前的态度有一些微词，可能也是由于大家对这个朝鲜对我们这个外交关系的期望有所不同所导致的，而并不是说在感情上有什么样的波动。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现在的做法是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这种国家利益本身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外交姿态的话，我们还是要通盘的用国际政治的思路来考虑。 这个听上去还是朝鲜他努力的在塑造自己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说他会在宣传上面表现的跟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有他的原因， 他的一个政治需要吧。 那我相信这个肯定有很多人请教你啊，到朝鲜去旅游啊，去观光一类的问题啊，就你的这个接触，国内的朋友对于朝鲜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我去的这几次就觉得国内的人士对于朝鲜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们这个独特制度之下民众的生活，但是这一部分恰恰是朝鲜的官方呢 不允许外界接触到的一个部分。也正是因为这种神秘和这个禁止，才导致更多的猜测、更多的揣测，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著作出版。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些著作本身呢，由于他们的消息来源大多数是脱北者，也就是从朝鲜叛逃的这些人，所以他们这中间有很多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的成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通过旅游的方式去朝鲜看一看，就算是这些已经被他们这个反复策划、反复安排好、由朝鲜官方严格监督的这些行程，也是能看到一些朝鲜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他们的这个精神风貌的。因为现在能接触到的这个朝鲜人呢，都是在战后出生、成长在朝鲜，从来没有离开过朝鲜的。他们本身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就是朝鲜目前的这个文化状态和行事风格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那如果说让你来描述今天的朝鲜跟中国，我们刚刚说可能很多歌曲啊、很多传统上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今天的朝鲜跟今天的中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还有共同之处呢？你认为？ 我觉得在目前看的话，朝鲜其实和中国走的并不是一条同样的一条道路。由于他们的这个文化的特性所决定，他们并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包容型的文化，而是一个比较封闭的这么一个文化系统，所以呢，他们和中国的关系目前来讲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时期。他们的思维上呢，可能也不会有意的去学习中国的这些方式，并且是从他们目前这些领导人的这个行动来看，这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他们可能也不打算去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条道路。所以现在呢，很可能并不是中国和朝鲜分歧最大的时期，以后呢，中国和朝鲜可能会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那洛文，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你经常这个跑朝鲜有关的新闻，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能够见到金正恩的话，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目前来看的话，我想最想问他的可能是他访华的计划。因为目前他这几次就是公式上的、国际上有惯例的这几次外交行动当中，对中国有一个有意无意的这种特殊安排。虽然他每次都表示是单独的对中国进行了知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交上的姿态，但是呢，这其实是符合国际惯例，并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邻国来说是不太公平的，所以我是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 好，非常感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常洛文啊，这个洛文大学学的是朝鲜语啊，这个估计看韩剧也比较的灵光，所以对朝鲜的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经常去。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他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朝鲜跟中国其实现在是越走越远了，而且我们其实国内很多网民在传的，比如说拆掉中国志愿军的这个纪念碑啊，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必须也是你要了解它的，它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刚刚洛文讲到一个东西，外界现在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朝鲜民众的一个生活。其实我在台湾呢，其实大部分你说对台湾人有什么样，对朝鲜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大部分台湾人有兴趣的，你说没有当年什么什么抗美援朝这种的情感在。其实我们有兴趣的，其实都是朝鲜的这些故事。因为外在人看朝鲜，或许觉得他是一个疯子，或者是觉得他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合适。 对。 可是你说你再去看很多的底下的故事，你会觉得都是血泪。就我自己看的一些东西，就像我前阵可能以前在聊天也聊过，我看之前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女记者写了一本书，她叫 Nothing to Envy， 就是 我们 最 幸 福， 对， 她的名称其实就是一个讽刺，她采访了几个都是脱北者嘛，那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就是她其中有一个故事，就他们你会发现他们从小就是一个信仰，就坚定的信仰这个国家，信仰这个领导者，就一直信仰，可是到这个信仰的崩溃可能只是因为一碗饭。就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医生，有个女医生呢，她就是非常的就是爱这个国家，信仰领导人，是非常非常的，然后她的父亲也是，可是后来在这些资源医疗资源缺乏，她眼见的这些小孩子不断的因为没有医疗的资源而慢慢的死掉，然后周边的人因为没有得吃饿死，她开始怀疑她到底信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后来呢，可能也许在真的饿昏的迷迷糊糊之下，发现可以过了一条江就可以到中国去。后来她就试着就是偷就到中国去，就后来他那天很累很累过去之后爬着过去的，就发现爬到了一个狗 狗养狗的狗屋 meeting、嗯、对，就看到那么一碗饭，他发现原来在中国狗吃的饭比他在朝鲜吃当医生吃的饭还好、嗯、顿时间他真的整个人的信仰，这辈子的信仰完全在那一瞬间就崩溃了、嗯、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在包括我记得在 Discovery 频道呢，你说刚若文讲到说很多的一些外界的了解都是来自于脱北者、嗯、可是你说其实像 Discovery 他们也曾经就试过去进入朝鲜去拍摄一些，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得到什么讯息是见仁见智。他去拍摄就是有一群的一些去帮这些朝鲜人去治疗眼睛，嗯，就有很多他们的白内障，这些 对 治疗眼睛，你就发现当然整个进去他的一什么器材都要被监管的、嗯、你又是摄影都要有人跟着你的，嗯，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是他给你治疗眼睛之后，这些人呢就到了要拆纱布的那一天，就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就坐在那个大礼堂前面、嗯、然后一个一个就走到前面，医生帮你拆那个纱布、嗯、就眼睛一张开一瞬间哦，看到光明那一瞬间，他们不是谢谢医生不是什么，而是马上就到了金日成 领袖， 对，到领袖的面前去、嗯、就大哭 感谢领袖， 每个人一定都要做这件事情，嗯嗯，对，那或许他会找一个样板的家庭给你去拍，他们好开心、嗯、可是我说在外面我们或许这是朝鲜愿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资讯，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外面看到这个东西、嗯、其实我们可能又有另外一个的体会， 没错， 这是真实的朝鲜嘛？ 这又取决于你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对， 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反射。哈森怎么想， 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刚才佩芬说的一些情况、嗯、我想的就是香港人也有同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觉得朝鲜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国家，他、嗯、给你看的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民生的情况、嗯、哼，因为其实朝鲜传出来的消息更多人相信，就是比方说就是人没有东西吃啊、嗯、要饿死那些情况、嗯、那他这样的一个经济的环境他给你看的是最好的，那这是最好的能够真正反映这个国家真实的状况吗？我们都是怀疑的。嗯，香港人就是这样想。 我注意到其实国内啊，恐怕对于朝鲜的接触到的资讯，特别在东北边境接触到资讯还是有一些的、嗯、那存在这两种这个相信信仰吧，你可以这么说、嗯、一种呢更倾向于像刚才哈森所说的这样啊，你所有看到的关于朝鲜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们都是这个都是骗你的，他只不过是为了怎么说，为了粉饰一下表面。但有的人他相信，他说别人可能他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何必要以这个自己的主观的愿望去投射别人呢？你这么你去管人家这个粉饰太平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装模作样也好，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呢？人家也是一个这个正常独立的国家啊，这么更不考虑说这个朝鲜跟中国是有这个紧密联系的这个邻国，你为什么经常要怀着这样的恶意啊去揣测朝鲜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因为我注意到这次在网络上的讨论呢有几个新的议题，比如说朝鲜核爆之后大家会关注东北的环境，然后会去查中国每年给朝鲜多少金元，顺带呢就会查到说中国的财政预算和支出，那接着呢你又会去考虑到所谓的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问题，去会考察朝鲜的人道的状况，那么会去同时也会有人思考这个民主的一个价值。所以说这次朝鲜核爆它虽然说是一个外交的事件，但是我自己的体会总觉得你说这个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吧，我觉得真是这样，大家其实讨论的都是中国国内的事情，只不过它包在一个朝鲜核爆的外衣底下，这里面的这个讨论内容啊真的是很丰富。好，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听一首应该又是很熟悉的歌了，桔梗谣。哎，说桔梗谣你可能不知道，我说倒垃圾啊你一定知道。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沈， 我是佩芬。 刚才就是说了特别多的这个中国人啊，不管你是游客也好，是网民也好，对于朝鲜抱着恐怕是全世界最大的一种兴趣。那反而这种兴趣，你像我在香港看这个报章，或者说有的时候看台湾媒体的一种报道，我会觉得这种兴趣仍然是有，但是更多的是像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于非洲啊，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南美的吃人部落，对于这种猎奇的一种兴趣，这种差异让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说，难道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关心朝鲜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朝鲜是什么情况吗？ 还有美国 啊，对，当然美国它有这个实际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考量，但是另外 是 特别是在我注意到，特别是在港台，对于朝鲜的报道只有在这种出奇闻的时候才会有报道。 是没错，在台湾其实晚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节目叫关键时刻，他们每次只要一讲到就台湾叫北韩就朝鲜 对 的，只要是这些有生活有多惨啊，啃树皮啊，疑似吃人肉这些，他们收视率就超高。你说台湾人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兴趣可能就仅止于，或者是说金家的秘史 啊， 这个领导人是可能疑似什么当年曾经在哪里留学，或者说他到底有多少财产，那之前不是 女人， 对，或者是说当年不是有传出说金正那时候金正还在的时候，他有一次那个金正过生日，不是说疑似有一个火车 对 全部满满就载了金正恩的礼物，后来因为好像出了一点事故，就这个东西才曝光。 对， 或者是说金正他们家有多少豪宅，里面的游泳池篮球场是依奥运规格做的，就你会发现这个跟北韩朝鲜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种东西我觉得对台湾人才这么有兴趣，所以你都对这个朝核事啊，或者说在国际上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只是政治人物拿来就装忙的一个事件， 拿来装忙。哎，我真的很忙，我有关心这个东北亚的问题，还有这个台湾包括香港也是把朝鲜都称之为北韩。 是， 那我就注意到这个是恐怕可以体现一个代际的问题。在我们家里啊，我的爷爷外公这一辈呢，他们说到朝鲜韩国的时候，他会说北朝鲜南朝鲜。那在港台呢，大家都说北韩南韩，一个称朝鲜一个称韩。我经常在想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屁股的问题，就是立场的问题。 感觉上我觉得还好，哎，这没有那么多，一个比较现代化，一个比较还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就是一个分裂感，我不知道是不是称南北韩的感觉，它好像真的感觉好像这个地方真的这么很明显的分成了两块。可是在中国可能也许老一代人会觉得 西德的， 或者是说其实对于很多的你说在韩国或者说朝鲜人来说，你说虽然他们会彼此会紧张，会是会真的是一条线隔了两个地方，可是他们的情感上面还是希望这个岛朝鲜半岛是有一天是可以统一的。你说包括在韩国的要有个统一部，或者是说我像看过一些电视，其实在那个韩国他们当年可能是因为这次战争然后到韩国的这些老一代的人，他会告诉人他说其实希望他如果将来死了，他的骨灰是能够回到朝鲜，回到家葬在他妈妈旁边。 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个在台湾的大陆老兵的这个状况。 没错，其实我觉得在朝鲜或韩国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状况，可是朝鲜的感觉又好像比两岸之间又更加的紧密了。 朝鲜，你的意思是说朝鲜跟 我是说他们的人民在希望这个地方能够统一的那个意向上面。你说你问很多韩国人，他可能会觉得朝鲜是个威胁，是北韩是个威胁， 但是也是兄弟。 可是我会希望能够最终这个地方是要统一的。然后你发现呢，这个地方的民族性也非常特别。因为我说看韩剧，我也看韩剧，大长今很有名。以前我其实也很不太喜欢韩国人，老实讲，我觉得这个民族有点太过强势。可是你后来去发现他的历史之后，你会发现这是有一个历史原因在， 很敏感。 他一直以来他被欺负，你说在中国强大的时候，以前古代他必须要去朝贡， 对， 到日本的时候他被日本欺负，然后再被这些到处的国家美国来，你说美国虽然在帮你打韩战，可是你说韩国人仇不仇美，他也仇美啊。 对， 所以他你会发现他一路上的历史都是被欺负，所以你发现他现在他在尽可能任何的领域，你包括译文这些韩流啊，或者他的三星， 他 就很要强调自己，而且他的民族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真的很可恨。你说在跟台湾的一个竞争，你说在电子产业好了， 这是台湾人， 他宁可出卖 就我会告诉你，我们啊，我们其实我之前跟台湾的一些几家媒体开会的时候，我们是有要垄断价格的。我当这个爆料者，把你先卖了，我做污点证人，然后你们被关了，我就可以。就你会发现，韩国 人在，就有一些不正当竞争的意思。 对，你会有时候你会观察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其实也蛮有趣的 啊。哈森，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了：这个 iPhone 跟 Galaxy， 你选择什么手机？ 我是用 Galaxy 的 啊、Galaxy， 所以说你是比较挺韩的吗？ 没有这个立场的，只是我是个人的考虑，就是所有人用 iPhone， 我就用 Galaxy， 我 不愿意更疯。 你有一点像这个韩国的这个心态，要强调自己。 我刚才听佩芬说这个南这个韩国的那个背景呢，我也觉得有一点想象，就是昨天那个韩国的总统卢武。 是 你说李明博吗？ 对，李明博是 对。他在那个在最后的那个讲话当中，他就说过，我们韩国已经不是一个小国，已经是一个大国。 对， 我就能体现他刚才说的那个韩国的精神出来。 是， 对， 在网上也是中国的网民最喜欢喷的啊、除了日本和美国以外，就是韩国了。我估计可能喷韩国的，有的时候喷美国比。喷美国的还要多一点。好，我们接下来就是说一个这个经常被大家喷的这个对象。我们采访到一位韩国的记者李承贤啊，他是韩国时报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研究员，这个头衔非常的长啊。李承贤博士啊，哈佛大学毕业，清华大学的博士。这个问了李博士几个关于中国、韩国、朝鲜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那我注意到您在微博上也是非常的活跃啊，想必看到了很多的网民这次是激烈的批评，一个是朝鲜核试验的行为，同时其实也顺带批评中国传统的对于朝鲜的这么一个政策。那考虑到现在韩国的这个文化在中国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强大，哈韩族非常的多，您有没有考虑到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可能要面对在朝鲜和韩国之间做出一个情感上的选择的这个问题，您有想过吗？ 我暂时不考虑啊。说实话，我觉得虽然中国的老百姓民间的声音在微博上里面非常激烈，但是中国国情就是如此，中国的所有的媒体被官方政府把握，受到控制。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在微博上呢，互联网上他们说话啊，发出自己的意见很难达到某种 threshold， 就是一个门槛，非常一个变成一个核心的有影响力的，可以发挥实际和重要的影响力的这样的门槛还没达到，所以这个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国家呢，这个是一定会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国情上，达到这个地步，我觉得还是要时间。但是呢，会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对朝鲜的态度？更重要的原因其实不是一个韩国什么韩族呀，韩国因素，个人仍然是比较少。中国跟美国的一个亚太地区的博弈关系当中，中国还是一直认为朝鲜对我们的战略上还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离不开朝鲜。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因素，对一些网民对韩国的文化流行各自的一些情感方面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还没达到一个 critical 底部重要的影响力的底部了。 那就您接触到的韩国的这个民众啊，或者说韩国的媒体，他们对于中国在对朝鲜的这个影响方面有没有某种期待，或者说他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评价呢？ 好，韩国人呢，他们一直非常非常盼望中国发挥这样的对朝鲜的影响力，控制那个朝鲜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包括一个条件的一个小型的行为啊，或者是一个核武器的开发啊。但是呢，朝鲜核武器试验一次2006年、2009年，然后这个2013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后，现在呢， 很多人呢，现在其实中国对中国非常失望而且他们对比较可能是一个现实一点吧。所以我担心的是，他们以前盼望中国发配朝鲜的硬防力，但是呢，他们觉得现在这样的期待已经过时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中国政府对朝鲜发挥硬强力。所以非常我担心的是，现在在韩国国内有些声音，包括非常有离朴槿惠的比较同一个大鼓掌的一个政党的领袖，当时还是有些人要求自己也需要护妻，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朝鲜其实已经实际上拥有护妻了，韩国也要不感到不安，他们需要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需要一个护妻，日本也肯定需要护妻了，这样的多米诺现象啊，一个到第二个到第三个一个邻居国家之间呢，不需要一个护妻的，那这样的一个对东北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安全失衡的问题。那这个也回到影响中国的战略，所以这个也要中国也要考虑的问题。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韩国时报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晨贤博士啊。其实我之前去问李博士这个问题之前，我在想啊，你看这个网上，你看喷或者说批评朝鲜的合适的网民那么多啊，是不是意味着韩国好像更抓住了中国民众的心？看来这个李博士也非常的实际，他说中国的这个网络的民意当然是很重要了，但是恐怕在这样的外交啊，或者说在国际问题当中，它还没有达到那么一个门槛的效应啊，不足以改变中国对朝鲜的这么一个传统的政策。那能够改变的是什么？能够改变的就是到朝鲜旅游这件事情。朝鲜对于这个中国持中国护照的这个游客是特别的优待，主要体现在价格上。这两年去朝鲜旅游非常的兴旺，我在北京之前有接触到这个专门做这个英美客人从北京转机去平壤，这样去做朝鲜探秘游的这么几个导游，这个生意做得非常的发达，非常的这个挣得多啊。Hanson， 如果这个香港组织有去平壤的旅游的话，你会去吗？ 我自己是会去的，因为我想了解多一点这个神秘的地方。但是我想呢，就是一般的香港人就可能会在考虑，因为香港人到外地旅游就是要买东西。我想的是 朝鲜有什么好买？ 朝鲜什么可以买？ 到 可能就是领袖的一些纪念品吧。 对，若干年之后，说不定有升值的一个潜力。那在台湾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一段时间我注意讲的特别多的就是在韩战或者是朝鲜战争之后，很多大陆的这个老兵或者说战俘其实当时是到了台湾以后，大家也很想知道他们在台湾后面的一个情况，被社会关注吗？大家对于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怎么样看待他们参加过朝鲜战场的这么一段经历？ 其实你说 Vincent， 你在昨天提到这事，其实我才特别去查了资料， 是 才知道 之前都不注意， 对，完全没有知道。你说即使是说这样这些国民党老兵的故事，也未必都是各个被关注，更何况还隔这么一层的东西。 对，他们以前是解放军的身 份。可是你说这样，昨天讲到，你说可能有一个观点，大家在觉得当年是因为这个韩战，所以让台湾没有被一起拿下来，这个观点我要有点就是要先反，就是要反驳一下。可能因为其实在韩战的时间呢是1953年嘛，1950年到1953年。 对， 可是你看台湾很有名的823炮战其实在1958年。所以其实在中国大家就解放军在这韩战之后呢，其实还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希望可以就是让两岸统一。所以那发现可能当时可能因为一些什么还是没有拿下来。 佩芬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小看了国军的战斗力。 对，没错。 没有韩战的话，国军当年还是有的一打。 是的， 佩芬主要是这个意思。好，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朝鲜啊，我们这也是很有意思，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去过朝鲜。但是当然我觉得问题的重点啊在于 对于朝鲜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家，大家好像看到的一面镜子，你看到的都是你最想看到的，往往呢这个最想看到的都跟你自己啊所处的这个社会啊所处的环境的这个激烈的议题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在我们说到朝鲜的问题的同时。好，那今天再说一件这个劲爆的事情啊，美国的这个报章啊这两天报道的一个重点是中国的黑客，这不仅仅是一般的黑客了，这是来自军方，有具有军方背景的黑客袭击啊，在美国被广泛的报道，甚至今天我还看到网上一张图片，上海的一幢高楼，这个美国的报章就说这就是解放军某某某某网络战部队的总部。哎，有同学就说这不是我们学校大楼吗？那好了，这个就大家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到底是真还是假，我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确认。但是啊，网络战这个概念，大家觉得在现代的这个军事手段各种各样当中，它是一个正当的概念吗？网络战它可以被我们当做一个正常的一种军事手段来看待吗？这个打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一键抗议马上就可以打来了。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网络战是正当的军事手段吗？根据美国报纸的报道呢，这两天美国的多家企业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络袭击，那么经过调查发现，这些网络袭击很可能具有解放军的背景，甚至有一家美国报纸刊登了一张照片，还列出了明确的地址在上海，指出这一幢建筑就是解放军某一个网络战部队的总部大楼。那全且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这个真实性有多少，但是网络战这个话题恐怕已经被讨论了很久。你认为网络战是一种正当的军事手段吗？打电话进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用户可以一键抗议。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您好，您怎么看这个网络战的话题？ 我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子技术的发展， 嗯， 这个网络战是必然的趋势。 嗯，您认为网络战是必然的，也就是它是正当的一种手段 啊？这个无所谓正当不正当，现在很多社会上敌我之间有些东西，只要我能用的话，我认为都是正当的。 嗯， 我认为都是正，在我这一方都认为是正当，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就是这样。我现在呢，现在美国自己用不用，他反对别人搞网络，他自己搞不搞不搞、 嗯、 我们中国的网络在这个电子技术方面还应该说是远远落后的。 嗯 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就用我们家里用的电视机吧，我们最主要的技术还是控制在别人手里，我们很落后啊。 嗯，好， 在今后的发展，这个网络战是必然的。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陈先生，认为网络战是必然的，而且中国的说实话网络战的技术还远远的不够。那下一位是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您同意刚才陈先生这个说法吗？他认为网络战这个是必然的，无所谓正当不正当。 是的，我认为是强盗，我君子君子的对法，小人小人的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强盗加流氓的政策，他们可以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办法欺凌任何国家。你和一个强盗的国家讲理有用吗？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强大起来，从各个方面超过他们，他们才会害怕你，不敢欺负你。 嗯， 记住，美国若是保持现有的强盗流氓的政策，永远不会和我们成为朋友。真正的朋友是绝对的公平平等相处。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念打造强大的国力，确保世界战略格局的绝对平衡。好的， 嗯， 我的话说完了。 好，谢谢安徽的于先生。安徽于先生认为这个要 保证强大自主，哎，网络战恐怕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手段了。下一位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陈先生是从哪里打来？ 哎，广州。 广州的朋友怎么看这个网络战的话题？ 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就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在不同的领域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其实是很正常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些为人知和不为人知之间领域的不同领域的之间的对抗，也包括这些网络上的对抗，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很特别或者说很了不得的事情吧。 嗯，您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嗯，好，非常感谢，谢谢这个陈先生从广州打来啊。下一位是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贺先生应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您怎么看这个网络的话题？ 也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刚刚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其实，这个新闻，在我看来呢，其实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它的真假如何，因为美国方面指控，然后中国否认，所以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信息知道的真假。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角度，就是它的重要性，美国为什么在这几年近年来一直不断的接二连三的对中国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客或者网络间谍事件频频翻滥， 嗯， 还是因为美国意识到这个中国这样一个网络的实力的和信息战网络战实力的一个这样增长，它这样一种美国整个像一种公司或者它的国家安全阶层一种焦虑感， 嗯， 那么这样一种焦虑感如果持续的话呢，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只会是继续膨胀。但是我觉得中国呢，政府还是军方呢，按照现在的既有的步调来的话，还是泰然处之态度，因为这样的指控在未来只会是一个越来越频繁的现象，不会因为中国的态度变化如何而美国就会停止增长，所以我觉得中国淡定处之就好。 嗯，我自巍然不动。哎，这贺先生支了一招啊，这个淡定处之，未来美国的这个焦虑还会继续的增多。好，那这个今天似乎还有一路的听众是吗？啊，这个导播现在应该是没有听众再打进来了。好，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来的听众发表意见。好像大多数的听众都不觉得这个黑客啊，或者说有军方背景的这个黑客的技术有什么太大的正当性的问题。哎，打仗就是打仗，这个让人想到这一代宗师里面的一句话，所谓功夫就是一横一竖，最后站着的那个人说话，倒下的呢，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说话了。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钟明奇。